好啦，好欢迎大家又嚟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就讲紧呢一个西方文化嘅反省啊，西方文化精神嘅反省啊，咁样。咁我上次咧就讲过啊，西方文化精神咧喺呢个西方文化里边咧，佢哋都有佢自己嘅睇法嘅，有自己嘅反省嘅啊，即系例如呢个黑格尔啊。例如呢、馬克思啦，斯賓格勒啦，咁佢哋都有反省過呢一個西方文化精神到底係乜嘢啊？咁佢哋亦都咧對於呢個西方文化精神嘅睇法咧係唔同嘅對西方文化嘅未來咧有唔同嘅結論咁樣，咁佢哋有咗唔同嘅睇法咁樣咁樣就相對地咧就有啲啊悲觀啲有啲咧就樂觀啲有啲咧就呢、這個。又唔係咁樣睇嘅咁樣就好多種唔同嘅睇法咁樣呢而家呢我哋呢都係嘗試呢用一種咁樣比較了陷嘅方式嚟到去睇西方文化嗰、那個到底係點樣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嘅態度咧，或者我哋嘅觀點咧，都唔係用頭先所講嘅嗰幾種歷史哲學嘅睇法嚟到去睇嘅，都唔係用一種咁嘅方式嚟到去睇呢個。咁到底呢、這個西方文化精神佢嘅前途係到底係呢、這個好唔好咧應該係點樣咧應該係樂觀還是悲觀咧？其實呢一個講法咧即係正如羅素所講喺邏輯上邊咧係冇一定嘅。冇一定嘅，冇必然性嘅，冇话一定咧，西方文化嗰、那个发展咧，一定会变得更好，又或者咧，一定会变得更差，逻辑上系冇必然性嘅，不过我哋正正就系、是、咧，呢、這个讲法里边咧，正正就系觉得我哋唔好因为而家现代西方文化嗰个成就咧，而太过骄傲，但系咧，虽然咧。唔需要话真系咧好骄傲吓，呢、這个我哋仍然都仲要反省，但系咧我哋仍然都可以由呢、這、一个文化历史嗰个发展嚟到去睇人类嗰、那个文化嘅发展、文化精神嘅发展，到底系有冇一啲可以信任嘅地方咧由呢度嚟到睇咧应该咧就相对地咧系会乐观啲嘅，即系我哋而家睇法咧就唔纯粹攞一种悲观嘅睇法，我哋而家试下咧系一种咧了陷嘅方式嚟对睇呢个西方文化，睇下呢、這个西方文化几千年落去嘅发展，到底佢嗰个发展嘅历史嘅过程里边有冇一啲我哋发现人类原来系可以自己信任自己嘅地方咧？我哋尝试去咁样去睇呢、這个。咁而且咧，我哋嗰個睇法咧，呢、這個主要咧就係、是提出兩個觀點或者兩個觀念嚟到去講啦呢個即係我哋就唔係用頭先所講嘅嘅睇法啦，用兩個觀念一個咧就係、是西方文化嘅古典精神，一個咧就係、是、西方文化嘅近代精神用呢兩個觀念嚟到去把握呢個西方文化嗰個發展係點樣嘅呢、這個咁所謂呢個古典精神咧，就係咧係一個貫穿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嘅一個文化精神呢、這個就係古典精神咁另外一個所謂西方嘅近代精神咧就係、是、呢、這個貫穿我哋西方近代文化一路至到而家嘅一種精神簡單講呢、這個古典精神就是代表住追求一个超越嘅不符流俗嘅一种精神而呢、這个近代文化精神咧系就系一种咧代表住一种咧精神物化嘅一种精神咁样咧就系、是、用呢两个观点咧嚟到去讲下西方文化嗰个发展點樣由古代發展到而家咧？咁樣係一個咧比較了陷式嘅講法嚟到去講。咁上次我哋講到呢個先講呢個古希臘嘅文化精神先啦呢個。咁樣呢個古希臘嘅文化精神到底係點樣咧？我哋可以由呢個古希臘嘅文化成就嘅內容嗰度嚟到去睇，睇下到底呢個古希臘人佢哋咧追求一啲乜嘢 啊，追求一啲乜嘢嘅文化呢？啊，我哋睇到吓呢个吓古希腊咧，其实好多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嘅吓，文化方面好多哇，好多个范畴咧啊都有成就嘅吓。呢个例如呢个数学啊，吓几何学啊，科学啊，啊呢个啊生物学啊，啊或者呢、这个文艺文学艺术方面咧吓，包括呢个雕刻啊、建筑啊、悲剧啊嗰啲咁样咧吓，都相当啊有成就。啊！呢、这个啊，古希腊嘅哲学啊，亦都相当之出名啦。吓、啊，呢、这个吓啊，咁、啊、样咧，我哋睇翻啊，古希腊啊里边，佢哋咁多种啊唔同啊学科嘅范畴啊，佢哋嗰个追求系乜嘢咧？有种啊共同嘅一个方向，就系咧，佢哋都系追求一个啊好多时都会追求呢个普遍永恒嘅理念啊。或者一個普遍永恆嘅形式，啊，有種咁樣嘅追求，一種咧啊永恆性啊啊普遍性啊一種啊永遠不變嘅形式啊有永恆意味嘅睇法啊啊好多時候咧係會種咁樣嘅追求啊，所以呢個咧古希臘人咧喺西方文化裏邊咧啊對呢個永久性嘅價值啊追求永久性嘅價值係有一定嘅貢獻。佢哋總係想喺呢一個流變嘅事實之外，啊，追求一個定常嘅真理。啊，呢個咧就係佢哋咧喺個啊各種文化成就裏邊，我哋見到咧嚇，佢哋咧總係會有一種咁樣嘅一種追求嘅。啊，因為我哋而家所見到嘅現象，所見到嘅事物嚇，都係流變嘅。佢哋咧會希望咧喺呢一个咧事实或者喺呢、这个啊流变嘅现象之外咧啊，希望咧揾到一个定常嘅真理啊，所以无论呢、这个数学、几何学啊，或者生物学啊吓啊文学、艺术、哲学啊等等啊，都系咧想追求一种吓、啊、定常嘅真理啊，咁样所以这个呢个咧吓呢种定常嘅真理咧，好多时就系呢一种咧吓啊所谓不腐流俗啦。啊！呢、这个啦，即系同呢个咧啊流俗唔同嘅一种真理啊，一种咧超越嘅一种普遍嘅真理啊。古希腊嘅精神咧吓，系会有一种咁样嘅要求嘅啊。呢、这个咁、啊、我哋睇翻呢个希腊嘅文化咧吓，呢、啊这个佢我哋好多人都好羡慕希腊嘅文化啦吓，呢、啊这个吓、啊、或者这个呢个咧都好吓、啊、仰慕啦吓，呢、啊这个。啊，咁樣除咗頭先所講嘅啊嗰啲學科嘅成就之外咧，另外仲有其他嘅喎、啊、例如呢個競技啦、啊、遊藝啦、審美活動啦、神話啦嚇，呢、啲都係咧啊希臘文化裏邊咧好出名嘅一啲嚇文化成就嚟嘅啊呢、这個。嗱、啊，咁喺呢啲文化成就或者喺呢啲活動裏邊咧啊，佢哋咧都有一種咧啊尊重個性自由。啊，同埋一種咧追求形象之美嘅精神啊！我哋都見到呢、这個嚇，呢、这個無論係呢一個嚇競技啊，還是呢、这個啊神話啊呢、这個，咁佢哋裏邊咧都好著重講呢、这個個性自由，好著重呢個形象之美啊！佢哋都會追求咧嚇呢、这個美感嚇呢、这個啊。啊，咁咧即係由呢度睇上嚟咧。希臘人古希臘人咧，即係有可能咧，喺一切民族裏邊最尊重人嘅個性，或者最尊重個人自由尊重形象之美嘅民族但係咧，呢、这個個人自由嘅最高表現咧係在於呢、这個由呢個自由理性嚟到去追求實現一個理境即係個。所謂個人自由呢點樣嚟到去表現出嚟呢就係、是、呢每個人即係要由佢自己嘅一個自由嘅理性嚟到去追求實現希望呢呢、这個即係佢自己嗰、那個想法呢自己嗰、那個根據理性而追求出嚟嗰個自由呢能夠喺一個理境裏面實現出嚟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個人自由嘅最高表現啊！呢、这個咁而表現出嚟係點樣咧？呢個所謂頭先所講嘅，佢哋追求呢個形象之美 啊，这个形相之美呢，其实就是这个理境啊的一个显示来的。啊，这个啊，这个即是他们那个自由追求一个理境，去到最后呢就会表现成为一个形相之美。形相之美正正就是一种这样的理境表示。啊，咁當然啦，啊理境就好多時唔同嘅，嚇、啊、呢、這個嚇唔一完全一樣嘅嚇、啊。啊，希臘人所講嗰個理嚇，啊同、啊、我哋中國人所講嗰個理，或者同啊康德所講嗰個理嚇、啊，都唔係一樣嘅意思嚟嘅嚇。嗱、啊，希臘人嗰個理咧，啊好多時候咧啊，就認為係喺呢個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意識裏邊啊，觀照出嚟嘅一個普遍形式。嗱、啊，呢、這個希臘人所講嗰個理咧，嚇、啊、好多時都係咁嚇，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嚇、啊，希臘人喺呢個好多唔同嘅學科、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嚇，佢、啊、咧都好有成就嘅，啊，即係例如科學、哲學嚇、啊、文學嚇、啊、藝術嚇、啊、等等，咁佢喺呢啲唔同嘅學科裏邊咧，佢哋都會追求一種咧嚇、啊、永恆性嚇、啊、普遍性，啊，追求呢個普遍形式，啊。即是他们在这些学科的活动里面呢，都会、啊、希望呢找到一个呢、啊、普遍形式出来、啊、希望找到普遍形式。这个普遍形式就是一个有普遍性，有普遍性的普遍形式呢就能够这个、啊、永恒不变、啊、那这个呢他们叫做理、啊、或者叫做理型、啊、那可以叫做理型、啊、这个、啊啊、理型本身呢啊，就是有这个所谓普遍性、客观性、超越性啊，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个实效性啊，不一定有这个啊现实的存在性啊，因为这个理型本身有普遍性、有客观性啊，它是理想，是一个理想来的啊，不是一定啊有实效，即是不是一定呢在现实上面存在的啊，这个啊一个永恒不变嘅一個理想啊，唔一定喺現實上邊存在啊。咁所以呢個古希臘哲學家咧嚇、啊，總係追求去揾呢一個理型啊，呢、這個啊，咁佢哋咧就發現啊，呢、這個理型啊係有呢個普遍性，有超越性啊。佢哋走去揾呢個理型啊，正正就係表示出啊，佢哋就係想去要揾一種安身立命嘅精神。啊、所以这个理型的发现呢，正正就是表现出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啊啊、为什么理型可以令人安身立命呢？啊、因为这个、理型呢、啊、是一种可以透过时空中事物的流变、啊、然之后由这个流变的事物去找到一个普遍性，找到一个超越性，找到一个、啊、永恒不变、啊啊、的一种、啊、普遍性形式，这样就可以令人、啊啊、安身立命了。所以这个理型本身呢、啊、可以说呢是代表了一种呢安身立命的一种精神、啊、所以这个呢、啊、古希臘的哲学家、啊、追求这个理型呢、啊、可以说呢是希臘人的一种呢、啊、很可贵的精神啊，这个呢、啊、非常之、啊、有价值的，因为他是追求一种呢、啊、这个呢安身立命的精神来的。啊，尝试在这个呢、啊、流变的世界里面、啊、去找一个、啊、普遍性、超越性、啊、永恒不变的真理，正正就是想、啊、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啊、因为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呢、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啊唔一定會揾到呢一個普遍性、超越性嘅、啊、我哋啊營營役役啊，或者呢個日復一日嘅喺日常生活裏面啊，我哋唔一定揾得到嘅，因為我哋普通人嘅日常生活啊，只不過係嚇 肚餓就想食飽啊，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啊、寂寞就想有個伴侶啊，冇權力嘅就想有權力啊，冇地位嘅就想有地位啊，呢啲就係所謂我哋嘅日常生活。啊、日常生活呢好、啊、多时候呢就追求呢、這、一个欲望的满足。呢啲欲望呢全部都系时空之中嘅一啲特殊具体事物。啊、我哋总系呢想喺呢、這个时空里面啊 追求某一啲嘅特殊具体事物啊。如果啊这个欲望呢得到满足啦咁样呢我哋呢就觉得呢好开心啦咁样。咁呢一种呢就係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嘅一种追求啊。咁但係问题就係呢啲所谓特殊具体事物其实全部都喺时空之中流转嘅，系无常嘅，系流变嘅，系会变化嘅，唔系永恒啊！我哋所追求嘅食物啦，我哋嘅伴侣啦，甚至这个我哋嘅权力啦，地位啦，这个金钱呢啲财富，全部都系会流变嘅，会变化嘅吓，冇一个永恒嘅意义嘅这个。咁所以呢个呢我哋喺人嘅日常生活里面呢去追求呢啲咁样嘅特殊具体事物呢係无常嘅总係会变化嘅。咁所以我哋人追求一个超越总即係所以呢个古希腊人就会咁样諗佢就会想呢超越呢种主观欲望嘅精神。去追求一个普遍的精神这个古希腊人为什么这么着力要去找一个呢这个呢普遍的形式呢因为他们就是想超越我们现在这个所谓日常生活这种追求主观欲望的这种精神超越这个主观欲望的精神而去追求一个普遍的精神这个那这种精神呢是一种呢追求向上的一种精神来的。这种精神呢是希望呢我们呢能够超越我们这个流俗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欲望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追逐物欲那种流变希望超越而向上提升。所以呢这个呢这种是一种追求向上的一种精神。是追求向上的人性的表现即如果这个是一种人性的表现呢这个是一种追求向上的一种人性这种人性呢应该是人人相同的这个所以古希腊人呢他们这个追求这个理型呢正正是表现出一种向上的人性所以呢这种其实是一种很可贵的一种精神来的这个因为他们是一种这个发挥一种那个人性呢是追求向上的追求向上的一种精神印度人古代的印度人呢亦都有的他们都会因为有这种这样的向上的人性追求向上的人性就发现这个梵天发现这个神我真如等等中国人都有类似的中国人呢亦都因为有这种追求向上的人性而发现这个天道发现这个人道发现这个人心咁当然啦因为呢个文化背景唔同咁样呢个呢古希腊人佢哋呢发现嘅呢就唔系呢一啲咁样嘅内容啦。咁佢哋发现乜嘢呢佢哋就系发现呢个所谓理型啦或者叫做理质啦理体啦理魂啦等等好多唔同嘅概念或者译名呢个咁样呢即系呢个大概我哋总括嚟讲咧，叫佢做理型啦吓，呢个吓啊系一个理想嚟，系一个咧吓将人嘅精神咧引向上嘅一个理想啊呢个啊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啊，其实咧呢个喺呢个西方喺呢个印度或者中国三方面嘅人咧其实咧。他们原本都有一种追求向上的一种精神都希望发现这个所谓这个普遍的内容普遍的理想都很希望发现这种普遍者这个一个超越的普遍者这个这样但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啦所以他们发现的东西有些分别啦这个内容会有些不同的这个但是这个普遍者 基本上佢哋相同嘅地方，佢哋都係超越呢個主觀嘅，即係頭先所講咁樣啊，超越呢個主觀慾望啊，唔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追求主觀慾望嗰一種咁嘅精神，係超越呢一種主觀慾望嘅精神啊。咁所以咧啊，佢哋所發現嘅呢個普遍精神咧嚇，都係有呢個客觀性嘅。即係呢方面呢，無論中國、西方、印度呢，都係一樣嘅呢個。咁人之所以會追求呢個普遍者呢，正正就因為佢想超越呢一個主觀嘅慾望，超越呢個呢，我哋呢個凡夫俗子日常嘅一個主觀嘅慾望。既然係咁樣嘅時候，咁樣呢，呢一種咁樣嘅追求本身呢，正正就係顯示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嘅特點就係呢，一人之所以為人呢，佢原來呢係唔單單只係滿足於追求呢個呢主觀慾望嘅，佢仲會去追求呢一個呢超越主觀慾望嘅普遍者。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这个亦都是人之所以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是人的特点来的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无论是中国、西方、印度，只要他是人，他都会有这样的要求这个呢是不同文化背景里面所追求的都是一样的人之所以能够追求这个普遍者咁就可以令到人嘅精神得到精定我哋如果能够追求到呢个普遍者嘅话呢，我哋嘅人嘅精神呢就能够呢得到一个确定我哋就会人嘅精神就能够呢确定落嚟就唔会呢个呢只係喺呢个呢时空之中流转，唔会只是无常永远都是变化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追求到这个普遍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空流转之中，在这个利害得失之中超脱出来这个呢宗教的方式讲呢，就是进入一个永生的境界了离开了这个流俗了这样呢，这种这样的追求呢，其实呢正正就是中西印不同的文化都是一样的不过内容有点不同希腊人呢比较肯定的一个就是叫做普遍理型的精神他们所讲的一个理型一个追求一种普遍理型他们所肯定的一个普遍理型的精神而这个讲普遍理型的精神呢亦都是这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根源来的亦都是西方人精神生活的根源来的这个即是它影响了西方人整个历史的个思维方向影响得很深远这个所以如果我们否定了这种追求超越精神的意义的话呢，就等于否定了这个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的根源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个在反省这个西方文化生活西方文化精神的哲學裏面有幾種講法嘅呢個有黑格爾嘅講法啦，斯賓格納嘅講法啦，有馬克思嘅講法啦或者好多其他唔同嘅講法都好啦喺反省西方文化精神嘅講法嘅嗰啲思想裏面，最否定呢種超越精神嘅就係呢種就係馬克思嘅唯物論思想但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其實呢一種超越精神呢係好有意義嘅，是人性向上的一个表现来的这个所以呢为了要保持住这一种超越精神呢就不能够不批评这个唯物论的这个就是这个西方 古希臘人佢哋嗰種文化精神啦，呢個係一種咧向上追求嘅一種咧文化精神啦。但係呢個古希臘人嗰個精神咧，其實都有個缺點嘅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希臘文化咧嚇，佢哋呢個著重呢個審美精神啦嚇，重視呢個個體自由啦呢個咁樣呢個咧重視個體自由咧呢個咧就比較，所以呢個西方文化咧係相對地咧比較容易咧發展出呢個科學啊、民主啊嗰啲咁樣嘅意思出嚟嚇，呢個就重呢個個體自由但係呢個希臘嘅哲學家咧佢除咗重視呢個個體自由之外咧佢哋咧同時咧亦都咧輕視呢個勞動即係佢哋嘅文化裏面咧有佢哋自己嘅問題佢哋咧就係呢個咧就睇唔起呢個咧勞動嘅價值。呢個即係嗰啲農民啊、工人啊，佢哋嗰啲嘅價值希臘哲學家喺殖民地生活佢哋咧係唔負責呢個咧呢個社會嘅建設社會嘅責任，佢哋唔做呢個勞動嘅生產，唔做呢個技術嘅發明呢個希臘人咧係有啲嗰啲哲學家咧就好嘆嘅，其實佢哋因為佢哋唔使做嘅，佢哋咧就專門嘅工作佢哋咧就係去思考頭先嗰個所講，佢哋就係思考呢個理型嘅問題佢哋咧專門咧走去思考追求呢個理型咁樣咁佢哋就唔使從事勞動生產唔使從事勞動工作技術發明即係唔需要做一般社會上面一般人要做嘅嘢佢哋唔使做嘅呢個咁呢個美國哲學家杜威呢佢喺呢個哲學之改造嗰本書裏面都有講過呢個希臘人呢輕視勞動呢個咁樣呢咁樣另外其他嘅唔同嘅著作呢亦都有講過呢個呢好多時我哋今日所擁有嘅生活上面嗰啲技術發明呢好多時候呢都係其實呢來自東方或者來自中國嘅即係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發明呢中國人呢其實呢發明咗好多嘅反而呢真係來自西方嘅發明呢就唔係好多嘅呢個咁樣另外呢西方文化裏面呢有個睇法呢就是認為呢這個呢甚至阿基米德這個即是這個古希臘的這個科學家數學家他呢都不想記載他自己曾經有過的一些巧妙的發明即是他可能呢都曾經呢有一些技術的發明的不過就算有呢他都不想記載因為呢記載出來變成呢原來呢古代有個哲學家呢他都做過這樣的技術的發明的這樣的時候呢就變成影響了他這個呢這個從事思考的這個高貴的事業即是呢如果記載了他做過什麼技術發明的話呢就是有辱這個哲學家的事業啦這樣這種呢就是比較特別，因為西方古希臘來講就已經一個分工很清楚的這個做哲學家專是從事思考就不從事技術發明不從事這個農業生產這個所以這個呢哲學家就不可以這個就做那些東西就這個低級一點的這個所以呢一種輕視的心態這種呢就跟這個中國人呢的睇法啲唔同因為中國古代咧 我哋所讲嗰啲圣王啊，其实正正就全部都系从事日常生活吓嘅生产啊，或者发明一啲吓日常生活嘅技术啊，所以先成为呢个圣王。例如呢个神农氏啊，咩后稷啊、大禹嗰啲，全部都系咧啊喺我哋日常生活吓啊有助于吓农民生产吓嘅活动上边吓有贡献。但是这个阿基米德不是，他就认为这个呢哲学家应该专心俯仰宇宙，专心去思索这个真理，这样呢就不负起这个呢生产或者社会的责任。这个呢是这个希腊古希腊他们那个文化里面呢有的一些缺点。这个这样就也都还有其他看法的，那我们下次呢就都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好啦，多谢大家。